我哋都系继续睇耶稣基督喺约翰福音入边嘅神迹。记唔记得我哋睇咗啲咩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就系水变酒啊。第二个神迹就系医好咗一个皇家官员嘅仔。而上个礼拜我哋所睇嘅就系第三个神迹，喺到不士大嘅呢个水池旁边，耶稣基督系医好咗一个瘫子。今日我哋要同大家睇嘅就系五饼二鱼嘅神迹。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五餅二魚的神蹟，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個五餅二魚神蹟的引言，是記載在約翰福音第六章第一節。經文說，這事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亞海。很簡單的一節經文，我們看到約翰告訴我們，加利利海其實就是提比利亞海。提比利亞這個字，相信在第二些經文裡面是很少見到，有很多人就覺得為什麼這麼奇怪，約翰是要講到提比利亞海就是加利利海。相信這個原因就是因為約翰成書的日期是比其他的福音書是比較遲，大概遲了20至30年左右，所以在到約翰看約翰福音的時候，有很多已經是外邦人、加利利人，而加利利和外邦人就是比較熟悉是提比利亞這個名字。提比利亞是什麼？提比利亞是其實在加利利西邊的一個城市，其實是加利利的首都，就是希律王是安提帕，是為了要紀念羅馬的皇帝提比利亞而建立這個首都，建立這個城市。所以我們說到是約翰就是用這個名字，以致那些外邦人是能夠更加是明白這個經文。我們說到是五餅二魚的神蹟，其實五餅二魚的神蹟是唯一個耶穌基督所行的神蹟，是記載在四部福音書裡面。當然耶穌基督復活的神蹟是最大的神蹟，四部福音書都有說，但除此以外就是五餅二魚是唯一的神蹟，是記載在所有的福音書裡面。而在到而五餅二魚的神蹟亦都是耶穌基督神蹟當中是影響最多人。我們見到經文告訴我們，是有5000人是為了5000人。在到馬太福音14章21節是告訴我們，當時是除了那些婦孺、除了婦人和弟兒哥，是有5000個男人。相信當時如果有婦孺在這裡的話，其實人數是不止5000人。當時耶穌叫他們坐下，就是100人一行，就有50行，那些是男人來的，但是可能還有其他的婦孺在旁邊，所以真正的人數可能不止5000人，可能是去到10000人那麼多。剛才又講到約翰福音其實是比其他的福音書是遲了成書，所以我們發覺約翰福音裡面跟其他三部福音講的是比較不同，約翰是不想重複在其他三部福音書裡面所講過的東西，而如果是講一樣的東西，約翰其實是希望是可以補充其他約翰其他福音書裡面所沒有講的。如果我們看五餅二魚的這個神蹟，其他福音書有些什麼沒有講，而是約翰福音書有講，很明顯就是啲人物。我哋係讀其他嘅福音書，我哋知道，有人提議，有門徒提議係攞20兩嘅銀子出嚟賣餅，但我哋唔知道係邊個提議。但係喺約翰福音就話俾我哋聽，呢個係腓力，腓力係建議係用20兩嘅銀子去賣餅。喺度其他嘅福音書亦都冇話俾我哋聽係邊個攞五餅二魚出嚟。約翰書就有話啦，約翰書有交代。或是一個孩童就拿了五餅二魚出來，而發現這個孩童的就是安德烈，是西門彼得的兄弟。而其他的福音書亦都是沒有說到，原來當時那些會眾個個都是希望是擁立耶穌基督做皇帝，於是耶穌基督就被到上山去。我相信約翰福音裡面說這麼多人物，是因為他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是有4種人，就好像我們在主內的成長有不同的階段一樣。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今天的經文。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約翰福音第6章第2至15節。 等我读一次。有许多人因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算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下，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知道众人要强迫他作王，他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个故事就很简单，就是五饼二鱼。逾越节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跟着耶稣基督看热闹，他们见到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于是就跟着他。耶稣基督见到这么多人，又见到天色开始夜，於是就有了責任的心，就說我們在哪裡找餅給這些人吃。他於是他就是問腓力，其實他是要試驗腓力，經文告訴我們。腓力就用他自己的計策，就說想到就算有二十兩個銀子買餅都是不夠的給這班人吃。但當時我們知道西門彼得是有一個兄弟叫做安德烈，他就找到有一個孩童有五餅二魚，連五餅二魚就成為夠出名的一件事，就是由這個孩童那裡所得到。於是耶穌基督拿了五餅二魚，他祝借了分了給人吃，不單止說不夠，不是說不夠，而且是裝滿了十二個籃子。眾人見到這個神跡，就說這個真的是要到世間來的那個先知，要逼他做王。於是耶穌就退到山上。剛才說到所有的第一些福音書都有講到這件事，例如我們知道在馬可福音有門徒說可以拿二十兩銀子去買餅，可以拿二十兩銀子買餅，很明顯他們門徒就是有二十兩銀子。在這裡剛才也講過馬太福音告訴我們，除了苦魚是有五千人，而在這裡路加福音又告訴我們，當時那些人見到他行了神跡之後，就說這個就一定是以利亞了，这个一定是死了那个先知又复活。这些是有不同的经文我们看到，但是可以 互相补充。其实四部福音书就好像什么，好像四个目击证人在一个十字路口见到一场交通的意外，每人都是从自己的眼光望过去，就看见同一件事，但是有不同的叙述。我们刚才讲是约翰好像告诉我们是有四种人，而約翰亦都係再次用到首尾對偶嚟到寫成今日嘅係經文。其實點解我成日都中意睇首尾對偶啊？其實首尾對偶就係幫助我分段，分咗段之後就可以睇到經文邊度係比較重要。通常喺中間嗰度就比較重要。我哋睇一睇第一個首尾嘅結構，相信大家都係好難可以讀得到啲字眼。第一個首尾嘅呼應其實就係講嗰啲會眾。如果你們留意在這裡第二節說有許多人，去到第十四節又說眾人，這個就是給我們有一個是提示，就是要留意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那些許多人，那些眾人這班人做什麼，就是在第二節和第十四節都有說他們見到神跡。第二節說他們見到神跡就跟著耶穌基督，第十四節就說他們看完這個五餅二魚的神跡，就說耶穌基督就是那位先知。於是俾我就係睇到，就係有呢個提示，就係嗰啲眾人呢班，我叫佢做觀察者，第一種人。第二種人係咩嘢啊？就係記載喺 係約翰福音第六章五至七節，同埋第六章十至到十三節，其實就係講腓力就係主角。耶穌基督係要試探、要試驗腓力，於是就同佢講：我哋喺邊度揾餅嚟食？腓力係單靠佢自己嘅智慧，就諗到二十兩銀子都係唔夠，佢就話唔夠，就停咗喺嗰度。但係當耶穌基督自己係用佢嘅辦法分開啲餅，顯咗呢個神蹟，直情係食飽曬所有嘅人，仲有十二攬嘅碎餅係剩喺度。所以我見到呢度又有個對比，就係腓力用自己嘅辦法係話唔足夠，但耶穌基督就係其實係答案。佢當佢係分餅嗰陣時用神蹟，就見到分出係多咗十二攬嘅餅出嚟。而第三個首尾呼應，亦都係經文最中心嘅地方，又係講出有兩種人，記載喺約翰福音六章八至到九節。第一種人就好似西門彼得嘅兄弟，就係安德烈，佢自己冇辦法嘅，你睇佢，但佢知道邊個有辦法，就係嗰個孩童，個孩童有五餅二魚，於是佢就係帶咗個孩童去見耶穌基督。而第四種人就係孩童佢自己。这个我就叫他做奉献者，他是愿意是将他自己所有的奉献出来，就是好像这个孩童这样奉献了他的五饼二鱼。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首尾对偶，第一种人就是那些观察者。刚才讲到有三件事很相同，就是许多人和众人，就是讲到神迹，就是讲到上山、耶稣前后都有上到山。但我相信約翰是不是要我們看這些東西，約翰只是給提示我們看，留意吧，這兩段經文是有首尾的對偶。有一個解經書叫做 Believer's Bible Commentary， 他講的東西 很有趣，他說約翰在這裡好像做了一些跟他平時、寫法是不同的東西。他平時所寫的就是會一開始就告訴人家逾越節到了，又或者一開始就話有一個猶太人嘅節期，就係好似喺度約翰福音二章十三節同埋五章一節，一開始就話有逾越節，但係喺呢度佢係等到係第四節先至話俾我哋聽，似乎佢就係要我哋注意嗰一個對比。嗰啲人係點啊？係要耶穌基督係做佢哋嘅王，佢哋話耶穌基督係嗰一位係先知。其實他們怎樣？他們是吃得飽，等陣我們就會見到耶穌基督都會罵他們，他們是注意在一些物質的東西上高，是吃得飽，他們就跟著耶穌基督。但是約翰是要他們看得到逾越節，因為耶穌基督就是他們逾越節的羔羊。我們記不記得逾越節是什麼事？是十災那裡，記不記得逾越節是紀念最後一災，是擊殺長子，神是擊殺所有埃及人的長子，但是那些以色列人如果是將羔羊的血是塗在道的門框上高，他們就能夠是逃過這一劫。耶穌基督也是我們的逾越節的羔羊，就是一樣，耶穌基督的血是洗淨了我們的罪，以致我們是能夠在靈裡面是我們可以得到是赦免，是可以得救，而不是只是看到物質上的東西。所以約翰是要我們看到我們靈裡面的需要，就是需要這一位救主，這一位代罪的羔羊。為什麼這班猶太人會這麼奇怪，只是看見物質上的東西，是經常追著耶穌基督，就是想好像想問他，就是見到一個米飯班主，想叫他問他拿東西吃，為什麼這麼奇怪？如果我們知道這個就是其實猶太人的教導來的，在《申命記》第十八章第十五節，摩西說耶和華你的神要從你的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摩西說的就是有這一位先知，是好像他自己一樣，這位當然就是耶穌基督，就是尼賽亞。但是拉比猶太人的老師，他的教導是什麼？他教導就是說摩西就是第一位救主，將來要來的尼賽亞就是最後一位救主。所以當施洗約翰是出現的時候，那些猶太人的領袖就去問施洗約翰，你是不是那一位先知，要到世上來的先知？施洗約翰就告訴他，我不是。另外有一部是猶太人的解經書， 係叫做米特拉斯，叫做 Midrash， 好有趣。呢部解經書咧係解到啲嘢係好離奇嘅嚇，係猶太人咧係必讀。我哋睇一睇佢點樣解出埃及記十六章廿五節。出埃及記十六章廿五節話：摩西說，你們今天吃這個吧，因為今天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你們在田野必找不著了。其實講呢一件事，出埃及記十六章係講係瑪拿嘅事蹟。當時佢哋冇嘢食，神喺天上變乾瑪拿俾佢哋食，於是佢哋可以每日去到田野去搜集呢啲瑪拿嚟到食。但係佢哋只可以搜集六日咁多，點解？因為第七日係安息日，係唔可以工作，所以神就同佢哋講：第七日將會冇瑪拿嘅，你六日第六日你要搜集雙倍，以致你第七日有得食。而呢度所講嘅正係呢一樣，喺度守安息日嘅日子，在田野必飽找不著了。但係呢部解經書點解？佢話喺田野入邊揾唔到，因點解？因為摩西死咗嘛，揾唔到啦。但係當最後一位尼賽亞嚟嗰陣時，你哋將會繼續係有得瑪拿食。而喺度傳道書一章九節，我哋都好熟悉嘅經文話：已有嘅事後必再有，已行嘅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本來呢句好簡單，即係話有時好多時歷史重演，日光之下係冇新事。但係啲猶太人呢部解經書又點解？佢就話：係啦，你睇下啦，呢個就係神話俾我哋聽。當摩西死咗之後，我哋就冇瑪拿食，但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將來呢個尼賽亞嚟到嗰陣時，我哋就會繼續有瑪拿食。難怪當嗰班人見到耶穌基督五餅二魚可以餵飽五千人，點解咁興奮？佢哋就睇到呢個可能就係佢哋要揾嘅尼賽亞，就係佢哋能夠再有瑪拿食。注意他們的目標只是注意是物質上的東西，是有東西吃。所以約翰是要將他們的目標是指向是逾越節的羔羊，而不是先知。同樣他們是很希望是有一位王。記不記得在撒母耳記上八章第四至五節，說以色列的長老是聚集來到拉馬是見撒母耳，對他說：你年紀老埋了，你的兒子不行你的道，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位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猶太人不嬲，佢哋就係唔希望有一位佢哋見唔到嘅神嚟到帶領佢哋。佢哋希望佢哋有一位佢哋睇得見嘅王嚟到帶領佢哋。呢個亦都係物質，佢哋就係好注重嗰啲物質嘅供應啊。嗰位王佢哋係能夠睇得到摸得到。於是撒母耳就幫佢哋立咗第一位王，就係掃羅。我哋知道以後猶太人大部分嘅皇帝都係唔好，所以約翰喺呢度話俾我哋聽，佢係要我哋將集中力係放喺耶穌基督，就係猶太人嘅逾越節嘅羔羊，而唔單止係先知同埋王咁簡單。嗱，我覺得耶穌基督嘅門徒之一猶大，其實係一個觀察者，佢係好注意物質上嘅嘢。約翰福音十二章六節話俾我哋聽，佢係管錢財，佢係管錢袋，佢仲成日喺度個錢袋入邊偷錢，佢就係注意呢啲物質嘅事。佢絕對係唔會相信耶穌基督就係嗰一位代罪嘅羔羊，所以佢後屘點樣就係用咗32個銀子就係出賣咗耶穌基督。我哋睇睇耶穌基督點對呢一班觀察者講説話。就經過了五餅二魚，就在約翰福音六章廿六至到六章二十七，耶穌基督回答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找我並不是見了神蹟，乃是因吃餅得飽。見唔見到？耶穌基督絕對知道他們的心意，他唔係佢呢班人追求他唔係見咗神蹟，他就是想找那一位米飯班主能夠係俾餅佢哋食得飽。於是耶穌基督繼續話：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是勞力，要為那傳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人子是父所印證的。來到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節，耶穌基督亦都是講點話：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麼益處呢？ 人还能拿到什么来换生命呢？其实亚历山大大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我们知道希列王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东征西讨，他是征服了很多的地方。他是征服了中东、小亚细亚，由西边他直到埃及，东边他直到印度，全部都被他征服了。但去到他临死的时候，他是只有三个愿望。他说，我第一个愿望就是要我的那些是、医生是扶住我的灵位，是一路走去我的坟场。我第二个愿望，我就要将我一生攞搵翻嚟嘅金银财宝，就喺呢条路走去坟场呢条路，系俾晒所有嘅人。第三个愿望就喺我个棺材嗰度开两个窿，等我可以将我两只手伸出嚟。佢嗰啲将军好唔明白，佢点解你有啲咁奇怪嘅最后嘅系愿望？于是呢个亚历山大大帝就话。他说，第一个愿望我就是要人家知道，当一个人是要死的件事，就算连最好的医生都是医理不回，所以我要我的医生是抬着我的棺材走这条路。他说，第二件事，我一生人是用了我一生的精力在一些很无谓的金钱钱财上供，我要将这一切的金银珠宝是还给那些人。而第三个愿望就是我棺材有两个窿，等我可以伸两只手出来俾人哋睇得到我，就係我來嚟呢個世界嗰陣時係兩手空空，我走嗰陣時亦都係兩手空空。雖然亞歷山大大帝唔係一個基督徒，但係佢講嘅嘢係好有道理。馬丁路德亦都曾經講過，佢話我呢雙手係曾經係攞過好多好多嘅嘢，但我已經係失去咗一切，唯有我放喺神入邊嘅嗰啲嘢，我而家仍然仲係擁有。一般的基督徒當然是明白，我們不要將我們的眼光是放在一些錢財、物質上的東西。但是很不幸，根據調查，大部分的基督徒是來教會都是希望得到一些物質上 的祝福。而在羅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一節，耶穌基督說，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是值得反省，就是我們究竟將我們的財寶是放在哪裡，將我們的時間、將我們的精力是放在哪裡。這個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就放在哪裡。我們的心是否放在主的工作上工，是否放在靈裡面的需要，而是否放在一些物質上的需要。剛才我說最好的例子、那些觀察者就是猶大。有人可能很害怕，哇，你就是說我是猶大而已。其實不是的，因為為什麼基督徒最好就是能夠有成長。猶大他就是停在那裡，他是不想再有成長，所以他情願是自殺，他都是不情願改變、這個就是猶大和我們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所以剛才說第一種人是注意物質的人，第二種人就是靠自己的人。我們知道這裡我們一個首尾對偶，就是見到腓力，他就是見到自己的能力，見到有那些門徒的能力，就是有那二十兩個銀子。於是他一看就知道不夠，他就說不用看了，是不夠的。但當耶穌基督是顯他的神蹟的時候，怎會不夠啊？還連五餅二魚都可以是分給所有五千人，而且還有十二個男子的餅是剩下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问腓力去哪里拿饼？经文告诉我们是意思要试验他。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腓力他的家乡就是伯赛大。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在五饼二鱼发生的地方就是伯赛大。而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是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所以我们知道腓力他的家乡就是伯赛大。刚才讲过他是計到係佢哋啲門徒大概係有二十兩個銀子。嗱，如果你有一部聖經咧，係中國當代聖經咧，佢唔係話你聽有二十兩個銀子，又話你聽係有二十個，有二百個銀幣。點解咁奇怪？一個翻譯就話二十兩個銀子，一個翻譯就話二百個銀幣。其實都係一樣嘅嘢。嚇，和合版就係用中國人嘅傳統係點啊？一兩係十錢啊嘛。咁所以你二十兩咪二百錢嘅銀子，其實所講嘅係一模一樣。 咁究竟二百錢嘅銀子有幾多錢啊？咁我哋又要睇翻馬太福音二十章，記唔記得耶穌基督話天國就係好似個家主係請啲人翻嚟個葡萄園工作，個工資係咩啊？一天一錢。所以二百錢嘅銀子就係二百天嘅工資，大概係半年嘅人工度。你諗下，用半年嘅人工嚇，用我哋而家嘅工資嚟到要餵飽五千至一萬人，的確係幾困難。我哋睇睇嗰啲自信者有啲咩特徵？自信者嘅特徵就好似腓力咁樣，就係見到自己嘅知識，但係見唔到神嘅智慧。腓力有咩知識啊？哦，佢嘅家鄉嚟噶嘛，邊度有餅賣，邊間鋪頭最平，一個餅幾多錢，佢冚唪唥都知道。佢就係靠曬呢啲，睇唔到神嘅智慧。仲有自信者有咩特徵？就係佢見到自己嘅資源，但係睇唔到神嘅大能。佢嘅資源就係佢知道。那些門徒有二十兩個銀子或者是二百錢的銀子，他就知道是不夠。而自信者就是他見到自己的處境的現實，但是他看不到神的可能性，就是那二百錢的銀子是不夠，他就停下了，沒用，不用看了，他就下了這個結論。但他忘記了耶穌基督曾經在加利利的加拿怎麼樣，在婚宴裡面是將水變酒，他亦都唔記得咗耶穌基督嚇醫好咗呢個王家官員嘅仔，佢亦都唔記得咗耶穌基督係醫好咗呢個癱子喺拔士大嘅水池旁邊。佢所睇見嘅就係自己手頭上嘅資源，自己嘅智慧有幾多？五個大麥餅剩下嚟嘅耶穌基督嚇，當耶穌基督分俾人，仲剩下咗十二個男子。嗱，呢啲男子係叫做 Cofinos。是當時咧，嗰啲人係旅行嗰陣時攜帶，好似一個樽形咁樣嘅籃嚟嘅。點解啲猶太人咁中意帶住呢啲籃子嚟到係旅行？因為佢哋係唔希望係要走到去街市度去買嘢食。去到街市係好多點啊，死咗個動物啊，啊，仲有好多人好擠迫，因為唔覺意掂到啲唔乾淨嘅嘢，有好繁複嘅潔淨嘅禮儀，所以佢哋情願就係帶住嗰啲係籃喺身度，帶啲乾糧嚟到食。我記起係有一個故事，係講到有個小學嘅老師嚇，佢咧就係唔信有基督教，佢踩低啲聖經所教嘅嘢。佢話五餅二魚啊，其實係冇呢啲神蹟，其實每人啊淨係食餅碎啫嘛，食幾粒餅碎就話飽啦。佢話所以五餅二魚咪分俾成五千人咯，其實冇呢件神蹟。於是喺度班房嘅後邊有個學生就舉手話老師，佢話但係如果係咁樣樣。那十二個籃子剩下的那些碎餅是哪裡來的？那個老師當堂就沒聲出。我又記起另外有一個故事是很相似，又是有個老師他是想告訴一些小學生聽是沒有神蹟這回事。那些猶太人過紅海，哪裡是神是分開紅海啊？當時是剛剛水退，只剩下兩三寸的水，那些猶太人就過了去咯，不是神蹟來的。在到班房後面又有個小孩子大聲喺度話：哈利路亞，讚美主！那個老師話：有冇搞錯啊？我啱啱先至話你聽兩三寸水係唔係神蹟嚟嘅？你就喺後邊哈利路亞感謝主。那個學生話：梗係啦，你話兩三寸水噶嘛？聖經話俾我哋聽咩啊？當法老王係叫嗰班追兵去追係嗰啲以色列人，冚唪唥浸死曬喺紅海喎，兩三寸水浸死曬所有人。你話唔係神蹟就有假啦，的確係好難係以人嘅智慧係想否定神嘅神蹟。我哋一齊睇睇自信者係最好對佢哋講啲咩話，就係箴言喺度三章五節至到三章七節，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嘅聰明。箴言三章六節話：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三章七節。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不知道大家見唔見到呢度啲係有個好美麗嘅首尾對偶，首尾呼應。三章五節話咩啊？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三章七節話咩啊？要敬畏耶和華。三章五節又話不可倚靠自己嘅聰明，而三章七節話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而最重要的經文喺邊度啊？就係中間。 在一切嘅事、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神，他必指引你的路。C.S. Lewis 一位好出名嘅神学家，佢曾经讲过：，佢直到我哋系将我哋自己完完全全嘅放弃，系交喺耶稣基督嘅手上，我哋唔会有揾到一个真正嘅自己。我再讲一次 ，C.S. Lewis 话：，直到我哋系真真正正将自己放弃，系交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即系手上，我哋唔会系揾到一个真正嘅自己。而另外有一个好出名嘅女作家，系一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女作家，叫做 Catherine Marshall。 她说一个人的无奈加上是认识神，是人最大的资源之一。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到神无限的力量和对我们无限的爱，我们知道神是可以做到是极其丰盛，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我再讲一次 Catherine Marshall 说，一个人的无奈加上神的加上认识神，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资产之一。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在到神的无限的力量和对我们无限的爱，我们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就是极其丰盛，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很多时候，所以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单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办事，其实是在限制着神的大能，是限制緊神的力量。剛才我講聖經中最好的、那些觀察者就是猶大。聖經中最明顯的自信者是誰？就是舊約的雅各。記不記得舊約的雅各他的名字為什麼？抄住、他一生出來未生出來就想抄住他哥哥的腳、他就是想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抄住一切，同佢嘅媽媽就係用佢智慧就想呃取長子嘅名分。當佢係就快翻到屋企，係要渡過呢個雅伯渡口嗰陣時，佢嘅心唔能夠平靜，但係仍然係靠自己嘅辦法，先送啲禮物係俾哥哥啦，然後再將自己嘅家人係分開係三橛，第一段係送嗰啲比較冇咁愛嘅妻子同埋兒女，第二批係點樣啊？是那個最喜歡的妻子和兒子，第三批才是自己過這個是雅伯的渡口。他說若果是我的哥哥是以掃是襲擊我的家人，其餘的就可以是避過，樣樣都是靠自己在那裡想，靠自己的手段抄住。但卒之他就在雅伯渡口整晚跟神摔跤，最後他就學習倚靠神，就是找住神不再放。於是神是將他的名字是由雅各是改造以色列，他就成為一個找住的人，一搖身一變就變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系父。我們看一看最後那兩種人、我們講過是第一種人是靠依靠物質，第二種人是依靠自信，第三種人就是那種鼓勵人的同埋奉獻自己嘅人。安德烈就係嗰個鼓勵人哋嗰、那個。嗱，我哋經文知道係嗰個小孩子係有啲大麥餅。咩係大麥餅？其實大麥餅就係最低賤嘅一種餅，好難入口啊，好難食。所以係需要有啲魚咧係送下，咁先至能夠入口。嗱，究竟安德烈同埋腓力有咩唔同？肥力就是靠自己，他計算完了之後不夠的，他就停了在那裡。安德烈就不同，安德烈他是找到這個小老哥是有五餅二魚，他就將五餅二魚是擺在耶穌基督的面前。嗱，試想一下，一個正常人，不要說正常人，一個平常人，怎麼會是將五餅二魚是擺在一個人的面前，說哦，你就將這些是分給五千至一萬人，有沒有人會這樣做？除非這個人是對耶穌基督是真的很大的信心，知道這五餅二魚在他的手上發揮不到作用，但在耶穌基督的手上就能夠發揮作用。所以他就將這一切就帶到耶穌基督的面前，問了一句問題，只是分給這許多人還算什麼呢？他是有他的疑問，但他就是最低限度就是將五餅二魚帶到耶穌基督的面前。這個就是他和腓力所不同的地方。 嗰啲鼓勵者就係結合神嘅智慧同埋人嘅知識。佢嘅知識就係雖然佢知道佢自己冇，但係有人有，就係嗰個孩童。嗰啲鼓勵者就係結合神嘅大能同埋人嘅資源。嗰個資源就係五餅二魚，帶到神嘅面前。安德烈就係咁樣一個係希望係神與人合作嘅一個人。Dwight Moody 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神學家，一個牧師。佢係好中意講一個故事，就係話有一個牧師，佢喺度將佢自己嘅圖書館由一樓去搬去二樓。當佢喺度搬緊嗰陣時，佢個仔同佢話：爸爸，我幫你。佢個仔好細個，得兩三歲。爸爸當然開心啦，有個仔幫。嗰個仔就攞住嗰部最大嘅神學書，就想爬上個樓梯。爬到一半就點啊？跌咗喺度，就喺度喊。於是爸爸就連人帶書就抱咗呢個仔上到二樓，將嗰部書擺咗喺圖書館入邊。嗰個仔好開心，係以為自己幫到爸爸。其實神同人合作就係咁樣，我哋可能做唔到乜嘢嘢，但係神就係願意係同我哋合作。嗰五餅二魚喺到神嘅手入邊，就發揮出好大好大嘅好大嘅作用。嗱，我呢度係講合作嚇，唔係話單靠神。有好多人就話我靠曬神。有一個係都幾傻嘅故仔，佢話有一個人就住咗喺個佢嘅屋企入邊，突然間有警察嚟拍門，個警察話：河水泛濫啦，你快啲走啦，快啲逃命啦！呢個人話：哎，唔使驚，神係會打救我嘅嚇，多謝你提示我。咁佢閂埋道門，點知啲河水真係浸喎，浸滿一樓，於是佢哋咪逼咗佢上二樓。上咗二樓，佢就望出個窗口，喂，點解神仲未嚟打救我嘅？我見到有個人撐住隻船走過嚟，啊，佢話：你快啲上船啦！佢話周圍咧嗰啲河水係浸沒咗你間屋。呢個人話：哎，神會打救我噶啦！我話唔使你為我操心。於是嗰啲水越浸越高，佢爬咗上屋頂。今次有個直升機走嚟，係想打救佢。又係一樣，佢同個直升機話：嘿，唔使你啦，神一定會嚟打救我。最後點樣？呢個人浸死咗，浸死咗上咗天堂，佢就走去問神：我話：哎呀，你真係我咁信你嚇，你都唔嚟打救我。神話乜嘢唔打救你？我又叫個警察走嚟提示你，叫你快啲走。我又叫隻船走嚟接你，我又叫個直升機走嚟打救你。你冚唪唥都俾你聽兜曬，你仲話我唔打救你？所以同神合作係好重要，就係、是、好似嗰個牧者佢個仔咁樣，做唔到乜嘢，但係只要我哋有呢個心係同神合作。第二樣我哋見到，呢個係安德烈，佢係好效法耶穌基督嘅。你有冇見到耶穌基督點啊？經文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去試驗腓力，就去問腓力邊度可以揾到餅食。安德烈點啊？佢轉個身就去問嗰啲會眾：你喺邊度揾到餅？所以佢先至揾到嗰個孩童。佢就係效法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其實問腓力，唔係想與佢咯。佢明明知道腓力係冇辦法，點解佢仲走去試驗佢？其實佢就係想建立腓力，就係想經過呢一件事。使到腓力對佢自己更加有信心，能夠成長。而一個係鼓勵人嘅人，亦都係一樣，佢係會係鼓勵人哋，係幫助人哋成長。我哋再睇睇奉獻者，就係嗰個孩童，嗰個孩童就係有孩童一般嘅信心。我哋知道喺度，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節話，耶穌基督話：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在天國的其實就是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不是那些很多包袱的人，好像腓力一樣，太多包袱了，求自己的，想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經驗，很多人就是不肯接受主，哎呀，哪裡有神啊？但是耶穌基督說，主就是喜歡那些信靠的人，就像那些小哥那樣，沒有那麼多包袱，就是好像這個小孩子一樣，攞五餅二魚出嚟唔會怕醜喎，一個成年人講唔定就唔會咁做。哇！喺我呢啲係大麥餅嚟嘅，最卑賤。哇！好唔好攞出嚟咧？啲人會唔會笑我？俾五千人食，哎呀，咪搞我！一個人都未必夠食嚇。人就係有呢啲包袱。個小孩子點啊？就係有信靠嘅心，冇呢啲包袱。我有一個三家姐嚇，好不幸， 佢係信咗係 New Age 嗰啲係信仰。New Age 嘅信仰就係話，好似啲中國人講，人之初性本善，生出嚟就係無罪。佢本來係基督徒嚟，佢自亦都係認識係聖經，於是佢就用咗呢段經文話：佢話你睇下馬太福音19:14話，耶穌基督話：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啊，呢個最好嘅證明就係小孩子無罪。呢度唔係講小孩子無罪嚇，我哋知道小孩子係好多罪。小孩子喊係點解？因為係自我咯，冇人理佢，佢咪喊咯。小孩子唔使人教噶，好食嘅嘢佢就會去攞噶，就會偷。小孩子係有罪，但係呢度唔係講小孩子無罪，係講小孩子就係有一個依靠嘅心嚇，就係好似呢一個孩童咁，將五餅二魚係攞出嚟，係俾大家分享。我發覺有三段經文係好似我哋今日所講嗰啲鼓勵者同埋嗰啲奉獻者。是腓立比書是2:3，要全心謙卑，各人是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那些鼓勵者就是全心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的人，如果不是他都不會是鼓勵別人，他就是發掘到別人的長處，別人的恩賜。聖經中最明顯的鼓勵者是誰？是巴拿巴。在《使徒行傳》4:36告訴我們，巴拿巴的名字是為什麼？就是勸勉子，就是鼓勵人的之子。所以我覺得巴拿巴就是最好的一個鼓勵者的例子。巴拿巴怎樣鼓勵人？記不記得保羅？保羅以前 是壓迫那些基督徒的，在大馬色的路上他是與主相遇，於是他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他改變了之後，他就不再迫害那些基督徒，但那些基督徒看到他怎樣，哇，很害怕，因為很多基督徒都是因為保羅而沒命。但是巴拿巴就懂得去替保羅講說話，在《使徒行傳》9，而記不記得巴拿巴也都是很支持馬可？記不記得馬可？馬可在第一次傳福音的旅程是跟保羅一起去，但去到中間一半，去到龐菲利亞，他就走回頭頂不順，於是在第二次的傳福音的旅程，保羅不要跟他去了，巴拿巴就 跟保羅說，馬可是好人，我和馬可一起去居比路，而保羅就和西拉就分道揚镳。沒有了好像巴拿巴咁樣嘅鼓勵者，講唔定我哋係冇係保羅嘅書信，係冇呢個係馬可嘅福音。嗰啲奉獻者又點樣？奉獻者就好似頭先喺度腓立比書2:4所講，係不單顧自己嘅事，也要係顧別人嘅事。我喺度聖經入邊係想揾一個例子，就好似揾到舊約的雅各，自己的名字就是找住，就是靠自己的人，靠自信的人，就好像巴拿巴的名字就是勸慰子，就是鼓勵者。我想在聖經裡面也找一個人，就是個名字就是奉獻者，是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就是奉獻。但是後來我覺得找這個人並不重要，因為為什麼？在今天的經文那裡，那個小孩子有沒有名字？你知不知道小孩子叫做什麼名字？小孩子的名字並不重要，但是人人都知道五餅二魚這件事。主要的不是是誰，主要的我們是不是有五餅二魚是能夠放在神的手裡面。記不記得那個驢仔的腮骨，那個即是驢子，那個鱷骨放在神的手裡面，神是幫參孫是打贏了1000個敵人。一個牧人的杖放在神的手裡，神是幫摩西可以將這個杖變蛇，跟法老王的魔術師是鬥法，這個杖可以是擊石出水給以色列人是享用，這個杖當高舉的時候是幫以色列人是打勝無數的仗，亦都好像一個少年人的一個彈弓，這個彈弓放在神的手裡，神就幫大衛是戰勝了這個巨人哥利亞，亦都係唔單止就係一啲物質上嘅嘢，一個少女嘅聖潔， 放喺到神嘅手入边，神就用呢一样系使玛利亚系成为系我哋救主耶稣基督嚟到世上嘅途径。我哋有冇五饼二鱼系能够放喺到神嘅手入边？咁啊，又嚟到我哋今日啊，讲呢个五饼二鱼嘅总结。喺到主内成长嘅过程当中，到底我哋喺乜嘢阶段？我哋系咪停留咗喺观察者嘅阶段？就系净系寻求一啲物质上嘅祝福。我哋系咪喺自信者嘅阶段？就系信靠自己嘅智慧、自己嘅能力嚟到处事，或者我哋已经系去到鼓励者嘅地步，我哋系可以系发现。发掘人哋嘅长处，发掘人哋嘅恩赐，系鼓励别人。亦都可能有人系好想做系奉献者，但觉得自己所有嘅系微不足道，系连五饼二鱼都系不如。但系试下放喺神嘅手入边，讲唔定啲你所有嘅就会成为千千万万人嘅祝福。就好似摩西嘅杖系大卫嘅弓，同埋呢一个参孙嘅恶骨一样。愿神祝福佢嘅话语，请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系俾你啊，俾我哋你嘅话语，系俾我哋睇到系四种系成长嘅阶段，系由系观察者系到自信者，由自信者系对鼓励人哋嘅人，而以致系自己肯系奉献出嚟。愿你系继续保佑我哋，愿你系祝福我哋，系唔好就系见到我哋自己五饼二鱼嘅不足。而見到係五餅二魚嘅強處，能夠將呢一我哋所有嘅係擺喺你嘅手入邊，以致我哋係能夠成為千千萬萬人嘅祝福。願你祝福，繼續祝福我哋嘅教會。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今日咧。